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录音室继续有大卫啦，杜比啊，亨利同埋安通嚟嘅，咁啊啱都讲咗啦吓，个澳洲纸点解上个礼拜强咗，可能同呢个大选系有关系，即系琴日就已经投咗票啦，但系仲未知道结果啊，不过都睇嚟都系啊，阿陆生都系唔系太得噶啦， 太苦啦， 系啦， 嗱，其实咧啊，前两日睇报纸咧，已经有报道咧，就系话啊。工党即系陆克文嘅工党咧，啊个赔率系十点几 percent， 唔系即系十几十点几倍嘅，啊咁而嗰个自由党咧，啊即系而家在野嘅自由党咧，佢嗰个赔率咧系一点零几倍嘅，啊即系澳洲嘅博彩公司可以开出咁嘅盘口嚟讲咧，其实已经话俾你听，咁边个赢边个输，啊咁甚至乎咧。就亦都啊有報道咧，就講就係澳洲嘅博彩公司咧，已經向買咗自由黨嗰啲啊投注者咧，開始向佢哋派彩添。啊，咁如果以嗰個民調嚟講，其實應該唔係差太遠啫，應該好似唔知48-52啫，即係工黨落後都係幾個百分點。 咁、嗯、或者聽眾唔係太了解啦，澳洲其實咧個國會咧就行呢個內閣制嘅，咁咧就呢個咁嘅國會就係、是。而家選嗰個咧就叫做澳洲聯邦大選啦，咁啊第44屆嚟嘅。咁其實咧就而家嗰個陸克文啱嗰個陸生咧就係、是、陸克文啦，就係、是、帶領嗰個就澳洲工黨，亦搞到咧澳洲啲人工咧點解咧就全部飛曬上去就係、是、呢個黨啦咁樣。咁啊挑戰嗰個咧就叫艾伯特，咁啊帶領呢個自由黨啊同埋呢個國家黨呢個聯盟啦嚇。咁、啊、其實就嗰、那個制度啊咁樣行呢個比例代表制嘅。咁但係同嗰個澳洲紙喎點解會咁大影響咧嚇？啊 其实个澳洲纸强，我相信同嗰个大选应该唔系话真系咩啦， 反而唔系咁大 咯。啊，反而个影响唔系话真系咁大咯。最主要原因咧，啊，可能就系话，如果你话有啲影响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啊，大家都觉得就系话啊，咁、那个经济已经耷咗咁耐啦。 嗯。 啊，咁如果换一换新面目，即系好似美国奥巴马嗰阵时上场咁一个 change 咁一个字咧，啊，咁可能会俾澳洲嘅经济咧带嚟一啲咁嘅新嘅气象。啊，咁所以令到個澳洲紙咧就表現可能會稍微好少少啦。咁但係啊，佢上個禮拜0044突出嚟講咧，啊，我相信個原因都係同中國嘅經濟有關，因為其實而家澳洲嘅經濟咧真係太過依賴中國嘅經濟， 即係行業嗰個比較窄啊，大部分嘅行業都係靠出口去。 係啊，我係知道就係話中國嗰個對於資源嘅需求嚟講啦。啊，不嬲嚟讲就系话啊，澳洲即系成为咗澳洲最大嘅贸易伙伴。 系啦，咁啊讲开啊，我有个朋友早几个月翻嚟香港啦，澳洲嗰边翻嚟香港，咁啊佢出嚟食餐饭倾下偈咧，佢就提到咧，而家澳洲啊，人人都讲啊，要搏杀咧就去西澳洲。咁点解西澳洲咧 ？Western Australia 咧，因为嗰度矿产多，从前啊荒芜之地。咁、由悉尼嗰头咧揸车去呢个西澳洲咧，即系由呢、這个东岸揸去西岸咧，要揸5日嘅。好多人咧就想圆佢哋嘅美梦咧，就揸次，但都话顶唔顺嘅。 系好正路啊，因为其实我谂澳洲佢有样嘢几特别就系、是，如果你冇讲而家啦，譬如你讲10年前或者10几年前，其实你感觉澳洲嗰个经济系其实佢主要可能系做下旅游业啊，做下农业啊。做下嗰啲種植業咁樣咯，咁同埋我感覺澳洲佢本身嗰個 infrastructure， 即係佢本身嗰度 基建， 佢唔係特別發達嘅。你見佢發展咗地方，全部都係沿住個海邊。咁、你如果你有去過澳洲旅行咧，有譬如我有一次都好幾年前去咧，譬如你喺悉尼落去 Melbourne 咁計啦，咁你要揸車啦。咁、但係你會夜晚黑咧，你會見到譬如你6-7点钟，你泊低個車，可能入油或者去洗手間。或者食啲嘢咧，你會見到其實澳洲好興係點樣咧？佢有一個叫做澳洲郵政，即係佢嗰個 post 係咪 Royal Postal 我唔好記得。你見佢通常夜晚黑6-7点钟咧，佢有啲大嘅貨車運住嗰啲郵件咧，係2只40尺櫃嘅，可以裝40尺櫃嘅貨車係運郵件嘅。咁之後其實佢某個程度上，我感覺澳洲佢陸路個交通咧，即係譬如我估火車往嗰啲，佢唔係特別發達。咁同埋我仲記得我嗰陣時喺國外做嘢嗰時候咧，咁嗰個時係應該係都10年8年前。咁嗰時就開始係國內嗰啲人咧去澳洲啊買啲牛翻嚟，跟住去喺國內養生產牛奶， 即係活牛。 活牛嚇，咁跟住發現啲咁好大鑊，咁諗住因為佢睇到噶嘛，即係你澳洲啲牛，譬如我一日可以生產，我舉個例啦，譬如可能100升或者點樣啦 ，OK。咁啊，翻到大陸之後生產唔到咁多。 咁原來發現原來係食嗰啲嘢唔啱食 啊！ 咁最後咧就要去哦，咁去澳洲買飼料翻去啦。咁我哋成日覺得我嗰時有朋友佢哋喺度做，咁你覺得我買飼料咁啊，都係澳洲我去周圍都係農場，可能都係 centralize 個地方去生產噶嘛。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澳洲係可能每個省啊、每個市啊，自己一個地方生產咧，去供翻去自己當地用嘅，就唔會有 centralize 一個地方做完之後運俾大家。 佢冇一個好大嘅國際貿易嘅 concept。 係啊，咁變咗佢，我睇呢樣嘢就譬如咧，你話西澳洲真係嗰時即係 荒無之地， 冇諗嗰時去澳洲去到最遠去到珀斯都夠遠啦啩，我估。 啊，珀斯就喺西澳洲啦。 咁、但係你話如果再去嗱生產賣礦賣剩，我諗係近呢十年八年咯，咁真係 都係中國因素。 我諗真係 話真係完全中國因素咯。嗱，俾啲數字大家睇睇啦，就係話嗱喺。在2005年的时候呢资源占即是我资源当然是包括大概那些矿产那些啦占澳洲的出口呢只不过是应该是50%现在已经去到70%。 哇。 咁而制造业嗰个占个出口嚟讲呢是 25% 嘅。 嗯。 咁你諗下一个国家有乜可能嗰个矿产系会即系多个大个制造业嘅呢 即系被剥削咁样。 因为如果你当澳洲第一个已经发展中国国家呢佢嗰个出口嗰个成分改变得咁犀利呢即係除非你真係只有天然資源，咁你好難咁樣去住。 就係、是、天然資源豐富啊！各位如果想知道咧有關咧西澳洲點解咁發咧，就睇翻我哋經匯天下喺 Facebook 個網啦，就引述咗咧轉載咗咧 BBC 有篇文章，就詳細分析點解西澳洲而家咁發達嘅。 咁仲有你澳洲嘅礦產咧，佢所請嘅澳洲工人咧，係佔佢嗰個勞動人口嘅10%。 係 啊。咁其實同製造業咧係叮噹碼頭喎，大家都10%， 但係佔嗰、那個創匯能力咧就相差好遠啦。 啊， 個資源咧，資源出口咧，為國家創出用大陸嘅即係中國大陸嘅術語就係創匯能力啊，係強過呢個製造業好多。 我覺得澳洲佢如果有一個優點，可能去做礦產出口，特別如果佢個最大個貿易夥伴係中國咧，咁第一件事就係、是、佢我嗰日聽我個客同我講過咧，其實澳洲有兩個好處。第一，佢個港口好深，即係一好大噸位嘅船咧，因為而家好似最大嗰兩隻， 水深廣闊嘅， 最大嗰兩隻都係中國做，都係去拍去西澳洲。咁變咗佢每一次去拍一個岸，拍埋佢，跟住可以運去走咧，就可以運到個量好犀利。咁其實佢你見中國去，譬如佢出去買啲天然資源都唔係近呢幾年嘅事嘅，你成日聽佢哋話去南美洲啊嗰啲地方去買。咁但係如果你去南美洲或者啲比較落後的地方，其實有幾樣嘢係特別要留意就係、是、第一。 運費貴， 那個礦產喺邊度先？咁、最好係個礦產喺海邊啦。咁但係正常唔會噶嘛。咁如果你個礦產唔係近海邊嘅話，咁就你交通有幾方便？因為你要起條路去，係24小時運作，一路啲車出入運落去船度咯。第三就你個港口開拍幾大嘅船落去 啊。 咁我諗澳洲佢嘅優勢就可能第一佢。啲嘢都係一個發展咗嘅國家啦，有翻咗技術水平啦。第二，咁佢個真係可以派啲好大隻船埋去。同埋第三，我諗佢喺澳洲運去大陸咧，個時間斷固咯。 嗱，你講得啱啦。你如果講到南美洲、拉丁美洲咧，佢咧就介乎兩個大洋之間，一個咧就太平洋近中國嘅，另外一個大西洋。如果你阿根廷嗰邊咧、巴西嗰邊咧運去中國大陸咧，亦都相當遙遠嘅道啦。 要經條 巴拿馬運河，係美國控制嘅巴拿馬運河，所以中國而家中國咧就據報啊，根據傳媒報道係打算整另外一條話自資 啊，非常重要嘅基地啊，睇高達都知道呢個巴拿馬海軍基地啦 嚇。咁啊，整另外一條運河咧，穿越咧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嘅。 嗯，其实如果在十年前来讲呢，澳洲的制造业和矿产业呢，大家所占的 GDP 呢都是 10% 的。但十年后今日来讲呢，已经是两个已经差好远了。你个矿产业来讲呢，占澳洲的 GDP 呢是已经是翻了一番，即是 20%。反而呢，澳制造业占它的 GDP 呢是萎缩了，是由 10% 呢跌了来 7%。 其实制造业的香港見到澳洲製造的即工業產品啦，就我就唔係做生意人士，我只係行下街同打工仔咁，一般打工仔日出而作，就日入而息嘅啫。如果你想見到澳洲產品有部分咧，就係、是、汽車。澳洲出版出產嘅呢個 Ford Falcon 咧， 曾經在香港是用過的。 我成日起的士嘛。 是啦。咁仲有二十幾年前警車嗰啲 saloon, 美國叫 station wagon, 旅行車式的警車呢是用澳洲的 Ford Falcon, 仲有的士呢是有用過呢個澳洲的 Ford Falcon。 因為如果你講澳洲呢，我估如果我哋喺香港認識澳洲的公司呢，咁澳洲咁幾大製造業就係頭先阿杜比講做汽車啦。因为澳洲佢有生产汽车， 嗯、 即系好多车厂，譬如 Ford 啊、GM 啊、Toyota 佢哋都有喺嗰边设厂。咁另外我咁澳洲我哋识咪 Qantas 咯，间航空公司咯，之前阿爸公噶嘛。 哦，咁咁都唔系啫。如果你话非制造业嘅话咧，文化产业咧，文化事业啦吓、啊，香港有澳洲嘅呢、這个呢个书店叫 Dimox。 系啦，咁、另外澳洲你譬如你而家都 咁农产品当然好多啦。 早几年我喺边度咯？如果你喺又去湾仔，咁湾仔咧隔篱咧个消防局。嗰時隔離咧，佢就話澳洲嗰個商務部咧租咗個地鋪噶嘛，推廣佢嗰啲產品嘅。 新西蘭嗰度，新西蘭， 新西蘭 嚟，新西蘭係啦。 咁澳洲我諗而家多人食咪食嗰啲咩蜜糖嗰啲咯， 蜜糖啊、奶粉啊。 你講緊文化咧，杜比，你講緊文化咧，你知唔知喺澳洲嚟講咧，教育係澳洲嘅第四大嘅產業嚟嘅。 哇，咁犀利，即係話通街都係留學生。 即係其實有好多亞洲啊嘅學生，即係你都知啦，就係話除咗去美國、英國、加拿大啊，咁其實澳洲去澳洲嘅留學生咧，個數量係應該唔比加拿大少 的。澳洲多㗎，因為其實譬如我自己冇出去讀過書啦。我見我啲同學譬如去讀書咧，澳洲啦。咁澳洲多啲咩人去读咧？如果早十年八年前啊，澳洲咪多香港人啦， 系啊， 另外多马来西亚人啊，其实，因为马来西亚特别系多马来西亚嗰啲华人去读啊，因为原来马来西亚 马拉华侨啊， 即系马拉，如果你系华人嘅话，原来喺当地考大学系有啲难度 嘅，系啊，好难入噶，相当难入。 咁可能近呢十年八载，我有时喺翻国内咧，我见有啲我哋喺广东嗰边啲朋友咧，其实佢送啲仔女出去读书都会拣澳洲。 因为最主要嚟讲就话天啊，即系天气好啦，你唔介意个澳洲纸太过贵嘅话，咁其实澳洲系一个 唔怕肉痛嘅话， 一个几好嘅读书地方嚟嘅。 佢英语系国家啦，咁仲有咧，佢比较系除咗系民主或者法治国家之外，比较 liberal 嘅。喺創作產業方面做得唔差嘅，即係依個咁細嘅國家嚟講。 澳洲因為如果你話去讀書咧，如果去過澳洲旅行嗰支咧，譬如通常如果你去澳洲咁啊，夜晚上機咯，十二點鐘咁去到嗰邊咪大概，因為佢哋快三個鐘頭噶嘛。咁應該去到嗰邊係大概朝頭早六七點鐘，即係基本上就冇，其實佢有時差嘅。咁但係你瞓一晚就已經到。咁同埋澳洲嘅時香港啲學生比較中意去澳洲讀書咧，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澳洲係其中一個地方係俾你做 part time。 哦，仲有三十年前係免費，居留你要申請啦，就唔係自 然。當然啦，而家好多香港學生同台灣學生都好中意去 working holiday 嘅。 不過無論如何咧，就一個國家如果你太過偏重於一兩個。setter 嘅經濟嘅太過偏重嘅話咧，對個經濟都唔係好事。 即係同香港都個情況好似㗎，我哋太偏重呢個自由行啦。 係啊，所以我見到就係話，如果你譬如話澳洲嚟講，我係表面落望落去啊，澳洲似蒸蒸日上喎，即係咁升喎咁但係對於澳洲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咯。咁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澳洲嗰個，如果你個經濟真係好嘅話咧，点解澳洲央行喺2011年到而家要百度减息，而到而家嚟讲都仲系未减完呢？即系个市场仲系认为，咁其实就系话佢个经济其实喺工党嘅领导之下咧，其实唔系话真系表面咁风光咯。虽然亦都太过注，即系太过侧重喺嗰个矿业嗰度，对于中国嗰个经济咧，亦都系太过侧，即系太过依赖 亦都系不断咁样增加社会 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样嘢，亦都系话工党。在今次选举里面很大机会失利的原因之一 咯。没的了，六三没的了，应该是看现在那个趋势来讲。 大卫讲完即是讲到澳洲啦，讲到澳洲呢，这个西北边有个小国家，因为今天我们想谈一下的。 系冇错，就系、是、呢、這个当然啦，即系当年日军好想占据嘅新加坡啦，新加坡 上占领咗 当然呢个新加坡都系发奋图强啊，而家就成为呢个外汇嘅一哥喎即系喺亚洲区 其实大家谂都谂唔到嘅，因为当初我哋嗰阵时入行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世纪80年代初咁上下啦 嗰陣時新加坡同香港咧都仲有一段距離嘅。 嗯。 咁、啊、你同日本嚟講更加咩啦？更加差得遠啦。因為嗰陣時嚟講，嗱、啊，倫敦就係咩噶啦？喺外匯市場、喺金融嗰方面咧，就一定避祖噶啦。咁、啊、而紐約咧就一定係第二大噶啦。啊，咁跟住第三大咧就一定係日本。啊，咁嗰陣時喺日本、新加坡嘅排名喺邊咧，真係唔知道。就同香港都有段距離，咁但係呢啊，經過咗呢一啲二三十年嘅變更之後呢，啊啱啱最新嗰、那個國際清算銀行出嚟嘅報告呢，啊原來新加坡呢爬埋日本頭，已經去個交投量嚟講呢， 就3830億， 已經坐咗第三把交椅啦。啊就當然第一把交椅呢都仲係咩呢，總都仲係倫敦，第二把交椅呢就係、是、美啊紐約。啊、但第三咧已经是新加坡 啊，咁啊，安东尼会唔会同呢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咧？ 嗱、啊，其实同政府嘅政策啦，咁第一就系话啊，日本嗰方面啊，你知道就话日本嘅经济真系话得啊，都几紧要啦，即系过去呢二三十年嚟讲啊，咁第二咧就系话政啊新加坡嘅政府咧，佢系鼓励。你譬如话将嗰个即系啲金融机构啊，或者银行咧，就将去嗰个亚洲嘅基地咧搬去新加坡，去俾好多嘅优惠佢、 嗯。 所以其实咧，当初我入行嘅时候咧，好多个基地咧，因为香港通讯啊各方面发达咧，即系除咗日本之后咧，就应该系香港嘅。咁但系咧，香港咧喺呢一方面而家真系啊，已经跌咗落第五大，去嗰个交投量嚟讲咧，啊，其实同嗰个已经系。俾日本同埋新加坡抛嚟噶， 即系讲讲嗰个世界五大嗰个交投量嗰个比重啦。 系啦，冇错啦。咁你日本 边几种货币啊？讲讲 嗱，日本嚟讲佢都仲系咩咧？即系虽然佢系第四，咁其实佢都系啱啱俾新加坡爬头嘅啫。咁 新加坡就5.7%占个市场占有率。 系啦，咁嗰个日本都系5.6%啦。 系啦， 香港啊4.1%，即系其实已经照如果以。啊！亞洲三大經濟咧嚟講咧，叫做咩金融中心啦， 係啦， 啊，咁其實香港係落後咗好多咯。 咁我估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啦。嗱，佢咧就亞洲 number one 啦，一哥啦，新加坡就外匯交易中心嘅 number one 啦。咁啊，邊啲貨幣啊最交易得多咧？嗱，當然我哋知道啦，美金一定行第一嘅。 啊， 咁啊，第二咧， 啊，而家嚟講咧，就以前嚟，因為啊，以前嚟講咧。啊，个马克同埋个 yen 咧，啊，大家都已经系叫做咩啦？喺个外汇市场嗰个第二、第三，咁何况而家你根本成个欧元区啊，已经集中晒啲法国法郎啊马克啊或者即系其他嘅欧元嘅系啦，意大利里拉嗰啲全部都已经系将佢聚集咗嘅时候，咁所以欧元排第二位咧，其实亦都唔奇嘅。咁、嗯、而日本紙同埋嗰個英磅咧，都仲係喺第三同第四位。 嗯，咁第五咧？ 第五應該係應該就係咩啦？應該就澳洲紙啊嘛。 係啦，澳洲紙。 啊，本來澳洲紙嘅流量就唔係大嘅，因為澳洲本身咧係一個好細嘅經濟體嘅啫，人口都係2200-2300萬 到啦，同台灣一樣。係啦， 其實澳洲紙嚟講咧，就香港嘅人就中意吹啲啦，因為香港同日本都比較中意吹嗰個澳洲紙嘅，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嗰個息口嘅問題啊，因為香港同埋日本咧好多都係追息者，即係。 好色 系啦，冇错，好色之徒。 嗯， 啊，咁变咗就系好多人都中意去买埋个澳洲纸，即系买下个澳洲纸咧，就要嚟收下息。啊，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即系你除咗美金、Euro、Yen、英镑同澳洲纸之外咧，后边嗰啲其实嘅个排名方面咧，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唔系咁重视啦。咁但系今次咧出到嚟嗰个数，即系国际清算银行个数字咧。啊、反而有啲嘢係值得注意嘅，就係話個墨西哥披索咧上到第八位，而我哋祖國嘅人民幣咧、啊、居然打入十大，一個唔係真真正正國際貨幣嘅， 即係流通嘅貨幣， 冇、啊、錯啦。咁都可以入到前十名，咁可以想像而即係可想而知，我哋嗰個人民幣個日後如果真係可以流通嘅時候咧，啊嗰、那個影響力係會有幾大咯？ 即人民币咧，其实咧已经系喺香港流通已经超越咗呢个港币嘅啦。 啊哈，其实咧嗰、那个墨西哥披索点解可以 仲犀利过人民币，即系犀利过人民币都唔奇，因为人民币唔系流通货币。咁但系点解佢将即系墨西哥？我系知道唔系南美洲嚟讲，唔系最大嘅经济体系。即系如果南美洲经济体系最大嘅，应该系巴西。 金砖五国成员之一。 唔系咯，反而雷亚尔系不入前十名。究竟点解咧？ 或者呃钱啊？即系三条隧道啊？会听会沟嗰个美国噶嘛？ 我咧就唔系 FBI， 我唔知道系咪洗黑钱咁犀利。 听 讲咧，墨 西哥啲黑帮系拥有潜艇啦，同埋咧系一队军队咁样样。 非常之咧武装。到牙齒嘅，咁但系咧有一樣有一個大前提就係咧，二十幾年前咧就北美自由貿易區啊呢樣嘢，即係所謂北美自由貿易區就美加加呢個墨西哥嘅，咁啊馬上咧就好多美國工廠啦，甚至加拿大嘅製造業咧搬咗落墨西哥，令到佢經濟就興旺嘅，咁好多人有嘢做啦嚇。咁啊，我哋知道咧，做生意最叻嗰个坐喺呢度嗰个咧，咁梗系阿亨利啦，你又点睇咧？ 所以嗰啱啱唔系，即系头先你讲我都觉得奇怪，咁点解佢嗰啲货币会 trade 得咁犀利咧？我谂系北美自由贸易区啦。咁而家啱啱睇嗰个资料就系，净系美国同加拿大，佢占即系加拿大对佢出口啊，等于佢个 GDP 50%。 哇！边度对边度出口啊？ 即系 加拿大同美 加埋 系美国对。墨西哥嘅出口， 墨西哥出口比就系、是、呢两个地方啫， 系、 已经系佢个 GDP 嘅50%。 啊， 咁啊，另外进口45%。咁因为墨西哥，我记得应该系其实好多工厂系搬咗落去嗰度生产啲嘢嘅。咁变咗可能佢，因为你美国同加拿大都系一个比较大嘅经济体啦，同埋都系一个发展咗嘅国家啦。 即 系 人工贵啦， 系咯，咁其实工贵咪搬去墨西哥做咯。咁、但系佢做得嗰啲嘢都可能系，我知系做汽车一定有噶啦。 仲有好多呢个成衣， 系成衣制品、都会系。 总之要人手做 labor intensive 劳工密集嘅嘢咧，都搬晒落去墨西哥。咁、你即系嗱，呢个新加坡啦，就亚洲 number one 啦。咁啊，同新加坡咧，其实都系嗰个地缘政治好有关系嘅。 咁新加坡嗰阵时，如果你安东尼头先都讲，我记得我啱啱出嚟打工嗰阵时候咧，咁啲大公司咧，通常咧喺亚洲区嘅布局咧，会系点样咧？就会有三个 office 嘅，通常咁南亚区个 office 咧就一定系新加坡，咁北亚区嘅市场咧就系喺香港啦，个 market 个 head 即系嗰个总部就喺香港， 一个就东京， 咁第三个咧 一定系喺日本嘅啦，因为日本佢系不嬲所有外资公司都觉得日本系一个 separate 嘅 market 嚟，就算日本自己都唔当自己系亚洲嚟，基本亚洲一个国家， 即系脱亚就入咗欧噶啦， 入欧噶啦， 就复杂如吉啦，日本值10,000 yen 咧。嗰、那個公仔頭咧就叫福澤諭吉，就係、是、呢個日本啟蒙大師，係19世紀末嘅人物嚟嘅。 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去過新加坡一次，嗰時出差咧，公司佢哋係做生產汽車。咁、我嗰時佢就覺得好奇怪，因為間公司佢係生產私家車同埋貨車嘅。咁但係佢喺新加坡 office 零零四四咧有間房咧係喺度做外匯交收嘅。所以我就唔明係咪因為嗰時特登係用新加坡做一個。仲有一个点去招呼就全个亚洲区个市场。咁、但系而家你问题就系而家回归咗啦嘛，同埋其实你好多大公司个总部都唔会设喺香港噶啦。即系如果你用地缘去睇咧，其实而家最方便，如果你系做国内生意咧，其实你个总部应该设喺上海、因为上海飞去全包括香港在内，你飞去边个地方都系最近。香港就一定唔系噶啦，而家咁变咗，你话会唔会系咁样影响到香港佢嗰个表现都会差咗咧？我真系 咁冇嘅，你一只货币，你究竟会唔会约嚟讲咧？就即系除咗同你个贸易有关，亦都同你个经济规模一定有一个关系嘅。如果唔系嘅话，都唔会话即系我哋一般嚟讲，如果我炒外汇嚟讲咧，系七大货币啊嘛，就系、是、Euro、Yen、磅、瑞士、瑞士法郎。跟住就三大商品貨幣就係澳洲、新西蘭同埋嗰個加紙。咁其實好正常嚟講咧，就係話你撇開第一嘅美金唔計啦。咁其實我哋所吹嘅七大主要貨幣嚟講咧，都喺前十名嘅。只不過就係話新西蘭就跌咗落第十，而俾個墨西哥披索同埋人民幣過咗去頭。咁我相信就係話可能係咩啦？即係新西蘭始終個貿易都係蝕底啲。咁而人民幣嚟講。即系叫做咩啦？即系叫做而家开始逐步开放嘅时候，咁个需求系真系好大咯。咁而墨西哥嚟讲，可能就真系学你哋话斋啦，就系话好多去嗰个贸易方面嚟讲，叫做好蓬勃。 即系新加坡已经成为人民币第二大嘅吓，即系海外离岸中心咁样噶啦吓。 中国政府完全睇到新加坡个重要性。 系咁睇下香港嘅政府究竟会唔会咩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香港呢个政府就样样都慢人一步，即系应该做嘅唔做啊。咁你好似嗰个债啊，唔好话外汇啦，你债市都系啦。 系 啊，你都系后知后觉啦，而家先至开始發行啲政府，即係雖然你係冇咁嘅需要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要扶植香港成為一個繼續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嚟講啦，啊，你好似四隻腳啊兩隻腳不如一隻咁，四條腿又唔見咗幾多條。 係冇商品嘅，原本幾年即係債務權時代有啲唔知咩伊斯蘭債券嘅，又唔知去邊度啦又。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香港，如果你真係要繼續維持你嗰個香啊中即係東南亞金融中心嘅地位，你真係想同日本同埋嗰個啊新加坡大家爭一日長短嘅話。啊！你都係應該即係無論外匯啊、債市啊各方面咧，其實政府係應該做多啲。 係冇錯，即係股民都係啦，就唔好淨係炒股票啦，就係炒啊 A 股同埋 B 股啦嚇。咁、啊、當然咧又嚇咁啊，都留意一下呢個外匯市場啦，即係起碼都比較fair 啲嘅trading 啊嘛。 嗱，咁我哋經匯天下咧個節目時間始終都係有限嘅，咁啊，但係各位咧想進一步咧睇下啲分析啦，關於匯市嘅分析或者世界各地宏觀經濟嘅分析係點咧？想喺我哋 Facebook 嘅嗰個羣組裏邊，咁我哋咧亦都有啲好友啊，將啲有份量嘅文章係上載咗嘅，大家可以睇啦。 係，同埋我哋有啲特別嘅消息啊，或者係啲好特別嘅指示咧，都會喺嗰度公布嘅嚇。 同埋匯價嘅預測啊，嗰啲 forecast 啊點啊，大家可以睇。 好， 如果節目咧聽一次唔夠，仲可以咧上去 Facebook 嗰度慢慢睇，慢慢。係 冇錯。咁啊，當然啦，賣廣告賣完啦。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下個星期我哋再報導有關嘅。匯市嘅消息啊，好， 好， 再見， 好，再見。